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3， 制约附近， 义无反顾， 四面受敌， 奋力反抗，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不平则鸣，只因心系香港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翻嚟第三節啦。咁首先要向各位電腦旁邊嘅觀眾致歉先，因為頭先咧就有少少 故障， 就導致咧第三節有少少延遲。 唔係時間咁短咧，就唔係俾人入侵嘅，唔使驚。 不過睇怕遲啲都會 啦。輕咗機咁呢個即係經常都會有嘅。 係 不過啲網友好敏感啊，叮叮噹噹咗 嚇。係啊。 咁頭先咧就話阿近咧就 send 一段嘢嚟講，Facebook 打飛機出事，不但止普通呢。香港的政客在以色列都試過有個高級官員即係吉呢個日本仔，做咩原爆幾年咩好乞人憎你一樣，你自己攞嚟衰嘅，跟住要搞到呢個內塔尼亞胡咧，要向呢個日本道歉，所以呢啲就係而家 Facebook 就好攞命嘅，你知唔知？即係好多時以為啊，呢個就係世界，係嘛？咁仲有啲人，當然呢啲咁嘅所謂高官有名有姓，包括我哋呢啲喺 Facebook 有名有姓，我哋唔可以亂噏嘢啦，係咪？寫每一句説話都要諗清楚，係嘛？唔好即係俾人哋即係講下笑嗰啲又無謂，無所謂係嘛？但係有啲人即係係嘛？即係某君就因為 Facebook 出事嘅啫嘛，我就睇咗佢 Facebook 之後，我就決定同佢分家噶啦。OK， 即係你呢個係好戇居嘅嘢嚟嘅，係嘛？你作為一個公職人員或者啊，你係真係要好小心嘅。但有啲人就唔係，中意就係我成日講嘅呢個，我講好多年，唔好喺啲網上打飛機啊，係咪？喂，你有名有姓，同嗰啲用化名嘅完全兩回事嚟，佢都唔使負責任，你學佢咁啊，係咪？至於嗰啲單單打打更加不堪添啦，唔知你想講乜嘢？咁你俾幾多個人睇咧？係咪？係嘛？咪到你話我唔單打嘅時候，你講嗰啲嘢冇份量，屌你真係慘！我想你好難為呢啲人係嘛？即系读多啲书好过啦，大佬。即系老实讲，你喺个线上嗰度咧系好大镬嘅。嗱，譬如我哋而家咁，我哋已经退出咗人力，咁我哋自己而家又好低调，咁喺度搞普罗。咁你而家普罗，你又要攻击我？屌你老母咩？而家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系嘛？普罗系一个要做政治训练、做宣传、做论述嘅嘢。同你呢啲咁嘅政黨都冇嚟拉緊，係咪？你為咗黃洋達，你又搞我，而家為咗要搞我，要搞普羅，咁你班咪撲街嚟嘅呢班，係咪？係嘛？你搞我冇所謂哦，你搞普羅，我真係殺撚死你嘅喎，會，你明唔明啊？好簡單嘅啫嘛，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呢啲，所以你話香港依靠呢啲人。真係死得啦，啱唔啱？少少私怨都過唔到嘅，係咪？都要不斷喺度發酵，係咪？尤其是嗰個老而不，你快啲死啦！屌你老母，啱唔啱？係咪先？你叫你啲僆嚟搞我做咩啫？係咪？你搞普羅，你試下啦，係咪先？睇我點樣對付你，係咪？我揽住你嘅，我话俾你听，系嘛？大家揽炒嘅啫，你都冇乜着数嘅啫。你有钱过我好多啊 ，OK， 系嘛？即系有时讲起呢啲嘢咧，我其实都唔系好想再同呢班人啊，即系大家毕竟叫做系嘛，有好多我哋都啊，即系特别系万必你选举嘅时候，我哋扑心扑命，系嘛？我系冇对你任何人唔住嘅，你而家揾个理由。找一件事嚟话我对你唔住，你而家要咁样对我，咁你揾个理由出嚟啊，系咪？屌我就唔同你玩，咁就已经系十恶不赦啊！我唔同你玩都系因为你个老细屌搞鸠我啫嘛，而家系啱唔啱啊？讲唔讲道理嘅咧？请问系咪？包括你林宇阳呢啲契弟，你真系屌你老母食塞米啦！你啱唔啱啊？你食屎好过啦！你有咩资格同我去同我抽情啫？你呢班全部都狗嚟噶嘛？变咗系，但我有冇对过你哋唔住咧？有冇做过任何一件事系对你唔住咧？系咪喺选举期间， 或者在即大家在即做同樣一件事期間，哪件事對你們不住呢？請問有些講到人力苦主關我撚事啊，苦主是不是你自己要做苦主的是不是？我們經常講九十幾次，這些是一個工具來的，你的目的是人民嘛，目的是為香港要爭取民主，為我們的下一代嘛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才在吃飯的時候跟他們說、我今天不講粗口了，跟住隔離那個說看看點，那就又被他噏中了，是不是？我又不會跟你們宣布停戰，我又不會跟你們開戰，根本你就不配，是吧？但你這隻老嘢，如果你繼續在玩嘢，我就一定奉陪，因為大家都這麼老 OK， 看看誰的命長一點，是吧？你繼續玩吧，是吧？間屋已經被你搞到雞毛鴨血了，是吧？你陳偉業間屋是你負責買回來的，要賣屋的時候你又關人撚事，是吧？完全聽完蕭若元說，是吧？不要分钱啊，不紧要的，不要卖都不紧紧要，没所谓的，我叫小股东告咎你的，我告诉你你玩吧，是吧？我比你讲得绝咩？我们现在不是要开档，是吧？不要再你喂，你政见不同你闹我都没问题，认为啊你反对占中 啊你要搞我占中啊，搞埋啲无谓嘢继续喺度发酵都没所谓，是吧？你不要转移视线讲第二啲嘢，是吧？我已经是不是一个计较的人来的，屌你妈我几十万装修泡汤的，你明白吗？那里是一个永久的会址来的，想着是。是不是你老人家不高兴我收屋啊，屌你老母你几人大啊，你现在是。你有几大啊，现在你。忍了你几个月了已经。与人为善都不能出声了已经是。啱啱啱啱啱。要继续在叫啲人在搞救我，是吗？所以你話你即係你話呢班人好撚在真係走得快好世界啫嘛，嗰啲面目出曬嚟啦，係咪？係嘛？你一個負責任嘅人，喂，交係你負責去買翻嚟嘅，係嘛？你埋尾係咪要做到乾乾淨淨咧？請問，我係唔使交租嘅，原本有曬證據喺度嘅，啲交收啲嘢有曬喺度嘅，我都唔同你哋玩啦，照交租俾你啦，要我交租就。讲咗唔使交租，所有啲来往嘅信件电邮喺晒度噶。你竟然麦业成话，喂，好似话唔使交租系咩？呢个就系普罗学社，即系嗰个有限公司，即系控嗰个物业嘅其中一个董事叫陈伟业先生讲嘅。屌你啊，系咩？唔使交租咩？叫攞证明嚟啦，咁啊！屌你咁撚冇人性嘅，系咪咁撚冇义气嘅？你话呢啲人，我而家讲做人啫，唔系讲做事啊，唔系讲政见啊，已经。喂，你加埋萧若元就可以打撚死我？你以为系咪咁容易？喂，我尊重呢个老人家，佢大过我，系咪？我不嬲对佢一句恶言都冇，你又讲捻尽晒，叫人唔好支持我，系咪？又要收我屋，又要抹黑我，齐晒几个月啦，成个台都系我嚟抹黑我嘅，系咪？我有咩对你唔住啊？杀捻咗你全家啊？为咗咩啊？任你讲为捻咗咩啊？系咪？仲要日日喺度搞，冇停嘅到而家都，系嘛？又要 ICC 告鸠我话我冇申报选举经费，乜捻都做得出，有晒证据嘅啲嘢喺度，系咪？你再嚟啊，系咪？睇下边个样衰，系嘛？即系我真系谂起搬嚟呢度嗰种痛苦法，嗰度几廿万装修泡汤，跟住俾人羞辱，系嘛？然后你呢班擦鞋仔仲要日日喺度单打我，我而家杀咗你全家啊！我而家害死你老婆啊，害死你个仔啊，系咪？我做过啲咩对你呢班契弟唔住嘅嘢？你话俾我哋数一件出嚟啊！帮你就有份，系咪？数呢扎名出嚟啦，呢班系咪？我有做过任何一件事系对你呢班人唔住冇？有冇？冇啊嘛！哇！你一个人吹鸡，睇一个人唞，你就哇，系咁排山倒海，系咁嚟排到队嚟，系咪？ 做节目你咪做节目咯，你可以批评我啲政见都冇问题，系咪？冇停嘅到而家都，我都费事同你讲呢啲，净系讲间屋啫嘛。你几捻无耻先得噶？你呢班人初初仲要单打大股东唔卖，我睇你小股东点攞翻啲钱？哇！我屌你啦！呢啲嘢你噏得出嘅？你试下，你又试下，系嘛？冇卖啦，冇分钱啦，试下啦，系嘛？唔做就契弟。是吧，你试下唔分啦，试啊，得噶，冇所谓噶，间公司唔好捻清盘啦，试下，睇下咩后果。而家有玩嘢，哎呀，唔好清盘啊，间公司啊，啲钱啊，分钱啊，当借钱啊，搞咩啊喺度？呢间公司系冇存在嘅必要嚟噶嘛？呢个物一卖就啱唔啱啊？呢间公司系边个 form 嘅？你陈伟业 form 噶嘛？玩嘢仲喺度食错药，以为有得玩。我哋都以人为善，一件还一件，我都费事同你哋喺度计较。你而家越玩越出火，系咪？我话俾你听，你再嚟，我一定系全面同你开火噶。我真系惊你有牙，你真系傻傻地嘅，真系啱啱先。屌你，你真系，我真系一啲都未惊过。我惊我就会咁啦，啱唔啱啊？我个忍让忍忍不发就系算数，几廿年系咪？即系死啊，一世唔死大半世，一个唔觉意中份 cancer 就是但一个你都会挂柴，啱唔啱啊？但系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做。不想俾你班契弟喺度阻住个地球转啊嘛，系咪？你搞我冇用噶嘛？你有本事又搵人杀死我咪得咯，系咪？你咁捻多钱，系咪啊？买空咪得咯，去搵人揼停我咪得咯，系咪啊？叫你啲咁嘅柴仔做啲咁嘅嘢做咩？系咪？我唔系同你讲笑噶，我反扑我唔系同你客气噶，我最多唔做议员噶咋。你唔好以为我而家好多嘢啊！呢样又惊，嗰样又惊，我个仔都俾人困紧，都未放啊！系嘛？我老婆叫佢翻台湾啊！屌你，我就一支公喺度同你揽捻住啊！我而家话俾你听，即系所以我奉劝咧，呢啲即系呢啲大哥咧，即系收敛下啦。OK。我自问是没有对过你任何人不住 ,OK? 冷静一点想想你搞我对你没有好处的是吗？即是有时看到现在那个情况是吗？我们现在是很艰难的，是吗？艰难就是这个局面仍然是要维持，有时想想你为什么继续维持这个网台，是吧？继续维持这个平台，为什么呢？为个人有些什么呢？有些什么着数呢？要贴钱的，个个月都要，是吧？打开道门就是钱来的，是吧？我们不是大富大贵的，我没有股票炒的，我没有办法去集资的，是吧？我没有去只是集资不分股息的，我们没有这些本事的，是吧？我没有水的，是吧？要靠啲大家啲人啲老友记道义上支持，好在兄弟老友多咋，系咪？真嘅兄弟老友啊，唔系你啲咁嘅契弟喎。我都冇对你唔住，喂，我一离开你都要搞我噶，冇停过，仲要系咪？唔系好得意嘅咋呢啲嘢，啱唔啱？一个人个容忍有限度嘅，几个月啦已经。我哋都真系与人为善，忍忍不发。你班唔家产继续系嘛？喺个老嘢唆使底下继续保停，系嘛？点解我最近咁兴咧？就是、因为间屋冚家产到卖屋都要玩嘢，都要话咧，我话事，开会都要去你老萧嗰度开，开乜捻嘢我唔去开，系咪董事会开咩？系嘛？即系。大撚晒，你明唔明啊？有羞辱你，中意点分就我话事，系咪？开股东会你就大撚晒，因为你大股份，系咪？你咪搞咯，系咪？你唔好以为我好自在先得噶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 我不是很自在的，你不要搞到公事就可以了，私人我慢慢跟你计数，实跟你计，我告诉你一定跟你计，你不要搞到公事就可以了，私人无所谓的，我不够你来，那我就自认即是失败咯，咪收皮咯，我系咪啊？好简单噶啦，系咪啊？我又唔会惊人买空打我噶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又唔惊噶，我话俾你听，系咪啊？有啲人系中意做呢啲嘢，但我又唔会惊嘅，系咪啊？命啊得一条，系咪啊？所以嗰啲中意做呢啲嘢嘅人咧，一定系躲喺啲阴暗嘅角落噶嘛。你好似林慧思咁啊，寄个刀片俾佢，呢啲人系最懦弱嘅人嚟嘅啫嘛。呢啲人咩啫？狗屎垃圾呢啲又系，系咪？你寄刀片俾林慧思做咩咧？就要恐吓佢啫嘛，等佢惊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你呢啲人其实好软弱嘅啫，系垃圾嚟噶呢啲系，即系唔应该喺个即系人类社会度生存嘅呢啲人，基本上系，系咪啊嘛？系嘛？有呢啲念头嘅人都唔应该喺个人类社会度生存嘅，啊！光明正大出嚟同人辩论，系嘛？所以你睇到香港去到一个咩环境咧？就呢啲嘢，系嘛？喺你眼皮底下就天天出现。你而家斗林慧思到而家都未停，系嘛？咁一个教师，你想逼佢走上一条咩路咧？系咪？咩社会嚟嘅呢个系？系嘛？有时想想好像做到行政长官都咁贱格，等而下之你啲政党又咁捻垃圾，咁其他嗰啲人系咪？咁你即系你又好难对佢即系要求高噶嘛？系咪先？你睇下，连个行政长官都系垃圾嚟嘅，系咪？基本上就是垃圾，系咪？呢啲政党又垃圾，系咪？咁你？咁你话其他嗰啲等于下之连议员都未做嘅，跟住喺度中意勾噏喺度，系嘛？咁有乜咁出奇啫？系咪？一啲都唔出奇噶嘛，小小事啊！你将啲私怨扩大，其实讲到尾就系你唔俾面我，系咪？你撑黄杨达，系咪？我就碾捻死你，就咁简单啫嘛，就系一句说话啫嘛，有几复杂啫？扑你个街啦，啱唔啱啊？我系撑个道理啊，系咪？你其他嗰啲。咪又系咁样，你发达发到边度咧？你会有咩成有咩长进咧？你话呢班后生仔到最后系咪？你要讲件事啊嘛，系咪？完全不问是非嘅，只问立场，跪辩我都冇叫人跪辩噶，系咪？你林康正喺度做节目，你要揾我，哇问我呢样问我嗰样选举嗰啲，我一样系照答你，一样照帮你，系咪？我唔会因为你喺度做节目就老土你，系咪？我哋唔会咁噶嘛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系你要分啫嘛？有啲人话啊，你离开人力仲闹人力，我点解唔能闹得人力啊？你做得唔啱，我闹得你噶啦嘛，系咪？你系一个政党嚟嘛？有两个公职人员喺度噶嘛？系咪？喺一个政治组织系咪政党啊？系咪？即等于你闹我，我是因为公职人员的身份，你可以闹我，因为我做立法会议员，我做立法会议员咧呢一个职务有唔适当嘅地方，你都可以闹我，系嘛？但系其他嘢你就唔好乱嚟，系嘛？你而家有计划、有组织咁样全面啊，对我嚟打击噶嘛？咁我而家仲继续鹌鹑屌你谂啊，我唔系可以收工，系嘛？所以我而家咧就唔系好似你哋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嘅讲啊嘛，系咪？我就打必还手，骂必还口，讲完 ，OK， 系嘛？其他事我哋唔会同你计较嘅，系嘛？但系你有时啲嘢你系即系影响公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以私害公咧，我哋就冇办法接受嘅，系嘛？如果我成日俾人闹嘅，咁所以啫，系嘛？背后闹皇帝又有，系嘛？公开闹，用个网台嚟闹又有，即系你讲啲人话快别屌你个地运已经喺民间电台闹，日日闹我噶啦，我都从来冇回应过佢一句，任鸠佢闹，系咪？而家又话哎呀，我正式开你名闹你啦，乜乜屌你，你都不配啦，你狗屎嚟嘅啫嘛，你系屌你啦，即系回应你咪俾你个机会喺个网台又讲两句，跟住你多啲人去听，你真系嘛？未停过嘅，基本上我都冇同你计较。 系嘛？讲到啲嘢几难听都有，又黑社会养大啊，乜捻都系你讲，几捻贱格啊！你话 我都冇同你计较，我同你计较咩？见到面我一样同你打招呼，你扮乜捻嘢啫？而家喺度系嘛？ 垃圾讲完 系嘛？ 所以你一个政治组织咁捻多垃圾嘅，做咩好讲啊？系嘛？可以收工啦，系咪？ 好，节目时间够，拜拜。